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哥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这个要说哈，今年这个七月份的影坛真的是相当的火爆啊！先有这个口碑爆棚的《我不是药神》，后来呢又有这个生猛无比、满屏乱喷荷尔蒙的这个邪不压正。那么现在呢，到了月底，开心麻花的这个《西红柿首富》也登上大荧幕。那么一直以来呢，都是国内电影票房的一个宠儿哈。而开心麻花呢，现在又俨然是喜剧界的这个扛把子的角色和担当哈。所以说呢，这部影片从宣传期开始呢，可以说就是备受关注。严格来讲呢，这是开心麻花团队的第四部电影作品。虽然说团队当中的沈腾、马丽、艾伦等人呢，都曾经在其他影视作品当中出现过，但是呢，由开心麻花团队自己来拍、来制作的这部《西红柿首富》算是他们的第四部影片。那么在这四部影片当中，他们为观众献上了很搞笑的很多很多的桥段，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歌曲。那么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就来跟各位聊的是开心麻花的这电影四部曲。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聊开心麻花团队的影片，各位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又最喜欢里面的哪一首歌呢？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在2012年的时候呢，开心麻花推出了一部叫做《夏洛特烦恼》的话剧。这部剧呢，讲了一个普通人在穿越回到高中校园，并且实现了种种梦想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经历。开演之后呢，观众好评如潮啊，喜欢。那么至今这个故事呢，依旧保留在开心麻花的节目单里。那么经过在舞台上的多年打磨，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为了电影，搬上大荧幕。那么其实呢，开心麻花团队进军影视界呢，是早就计划好的。当时呢，他们就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剧本。那么之所以选择这个《夏洛特烦恼》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故事呢很成熟，演话剧的时候呢就得到了不错的口碑，那么故事呢经得起打磨，所以说最后才选择了这个。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影片《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由那英演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 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来自那英的演唱。广仔说，原来不知道开心麻花是啥，后来呢记住了一个沈腾，他们的作品在电视上看过，很搞笑。电影嘛，就看过《夏洛特烦恼》，甚至今天这个节目我要把其他几部也都给看完，哈哈。易先生也说，当初《夏洛特烦恼》还没上映的时候，我就跟朋友打赌说这片一定会火。他最开始还不信，看不是一个大 IP， 没有一线演员，也不是什么大制作，团队呢也很陌生，觉得怎么都不像能火的样。不过呢，我之前看了话剧，所以才会有信心。那么相信这一次西红柿首富应该也不会差吧。其实呢，《夏洛特烦恼》这个故事是诞生在网络上。那么早在08年呢，国内某论坛上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火的帖子。一个网友发帖说，我要回到1997年了，真是舍不得你们。其实呢，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跟帖的玩法。后来呢，很多网友跑到这个帖子里进行回复，就开始回忆97年的自己。有的人呢，还开玩笑说让楼主回去之后呢，给当年的自己带个话，还有的开玩笑说要穿越回去买房买彩票。当然了，更多的人还是追忆过去，并且告诫那个时候的自己一定要努力向前看。这个帖子的内容呢非常的温馨，很正能量，而且呢那些网友回复的内容也激发了闫飞和彭大魔的灵感。所以说呢就这样了，夏洛特烦恼的故事就诞生了。一起来分享《夏洛特烦恼》当中的插曲，由许巍演唱的很经典很好听的一首歌，《曾经的你》。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等待 大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曾经的你来自许巍，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说开心麻花的电影四部曲，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这首曾经的你呢也是出现在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当中。那么除了这部影片给我们留下很搞笑的片段和无限的话题之外呢，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是吧？比如说影片的同名歌曲《夏洛特烦恼》，那么它呢作为电影的主题曲之一，金志文演唱的这首歌呢在当时的传唱度呢还是挺高的。不过呢这首歌其实也不是金志文首唱，看过话剧的朋友呢应该会有印象，在话剧版的《夏洛特烦恼》当中呢这首歌就已经出现了，是吧？不过呢开心麻花呢毕竟不是这个专门做音乐的这样的团体嘛，在编曲制作和演唱实力方面可能还没有跟专业歌手相比，所以说呢在制作电影的时候，剧组呢就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要品质，就邀请了金志文来演绎这首歌曲。 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要多远，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语言，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看着你被一片一片、一点一点的带走，不停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我不会走， 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都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我会想念你的想念我。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 夏洛特烦恼来自金志文，他的歌呢很有一种魔力哈，就是听着听着时间就过去了。非常的吸引人，很抓人。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电影中还有一首歌曲呢同样很火，那就是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是吧？想起来了哈，这首歌呢是影片的插曲，在电影情节当中呢是男主角夏洛给喜欢的女生创作的一首歌，也是他呢穿越到97年成为歌手之后唯一的一首原创歌曲。其实呢，制作方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首歌啊还能火哈，没想到，甚至呢都没特意去录这首歌。但在这首歌，对不起，应该是路演这个途中，观众们表示哎很喜欢这首歌曲，强烈要求推出正式版。于是呢，导演才找来了杨宗纬帮忙，一起来分享吧。 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这是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那么除了宣传曲和主题曲之外呢，记得当年电影上映后有两首歌给人留下了印象特别深，一首就是影片中人物袁华出场时自带的这个背景音乐《一剪梅》，是吧？后来呢，很长一段时间里，袁华的扮演者尹正去录节目的时候，他出场的时候都会给他配这首歌。后来呢，就是开心麻花团队剪出第三部《羞羞的铁拳》时，请尹正来客串，他登场的时候呢，这首歌再次响起。那么除了这首歌呢，还有一首就是用广东话演唱的《咱们屯儿里的人》。记得当时呢，网上有一个话题超级火，就是讨论东北腔和港台腔哪个更胜一筹。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一首模仿刘德华的声音用广东话演唱的《咱们屯儿里的人》呢，就迅速火了。

当上级领导来检查要见这位李老师的时候，大家只能编造啊各种借口来搪塞。饭局呢就是随性一聊，周深呢就意识到，哎，这是一个挺好的故事题材，于是呢当天就和创作伙伴刘璐一起讨论，并且决定把它呢拓展成一个电影大纲。到了10年的时候呢，他们完成了电影剧本的文本，而且呢申请了版权。后来呢他们先拍了一部微电影，但是因为时长限制呢没有拍出故事的精髓。但是呢他们在影视界呢都算是新人啊，所以说呢这个最直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投资的问题。而且呢电影拍摄的周期他们设计啊太长了，而且对方给出的这个周期也很长，所以说呢等不了。于是呢就把这个故事呢先编成话剧吧。后来呢话剧版的《驴得水》火了，不过呢这个时候这个故事跟开心麻花还没啥关系。一直到2014年周深在参加开心麻花一个演员的婚礼时遇到了开心麻花的总经理，发现他们呢也在筹备电影，于是这就开始了《驴得水》的合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当中很火的一位新人和一位资深的歌者演唱的一首很火的歌，我要你，来自任素汐和老狼。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 眼看天亮。 我要你来自老狼和任素汐，其实听下来基本上都是老狼在唱哈。严格来说呢，驴得水这部影片呢是开心麻花团队的一个意外收获。刚才咱们也说了，话剧版呢其实跟这个团队关系不大，电影的演员用的也都是话剧的原班人马，只不过呢制作团队是开心麻花罢了。当时呢麻花给自己规划的第二部影片其实是17年要上映的羞羞的铁拳。其实呢早在15年他们就想拍这个故事了，但是呢导演宋阳想要开机的时候发现没人了，因为当时呢公司上下都在忙着拍这个夏洛特烦恼，演员职员呢都很忙，所以说根本顾不上这样开新的项目。所以说后来一直到了2016年的2月他们才重启了这部影片。一起来分享羞羞的铁拳同名主题曲，来自萧敬腾。羞羞的铁拳来自萧敬腾，非常燃爆的一首歌曲哈。如果说没有记错的话呢，这部影片上映之后是斩获了22亿的票房，是去年票房第三高的影片。其实呢这个影片的故事呢不难，很简单哈，就是阴错阳差之下呢这个男女主角身体互换了，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趣事。影片呢能够取得成功和长时间的舞台打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毕竟呢故事框架不复杂，人物的刻画呢也是点到为止。影片呢最大亮点基本上都是在笑料和包袱上。那么在改编成影片之前的话剧版的羞羞的铁拳就已经演过很多次了，所以说呢一直以来观众基础还是非常好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喜欢呢。一起来分享影片羞羞的铁拳当中的一首插曲，由袁娅维演唱的 Roll 滚动。 一号新家，生活美学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青，这个周末一起去海边吧。 没时间啊，这几天必须搞定装修的事儿。 装修房子呀，跟买衣服一样，试穿合适了才能买啊。 你的意思是？ 你去一号新家逛逛样板间呀，选择喜欢的风格，亲眼感受装修后的样子。 有这好地方？ 预约参观，请拨打400-8764-888。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开心麻花的电影四部曲，那欢迎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开心麻花的这些影片，各位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歌曲最爱哪一首呢？枉然说了，当初看了话剧版的《驴得水》，就觉得任素汐呢，绝对算是当今话剧界最好的女演员之一。《驴得水》的故事呢，也因为有她而精彩，她也是真的把伊曼这个角色给演活了。毕竟之前呢，她已经在话剧舞台上演了5年，这个角色呢，早就和她融为一体了。嗯，确实我也有同感。和电影《羞羞的铁拳》共同获得成功的还有这部影片的配乐。那么电影的配乐呢，是来自董冬冬和陈曦这对夫妻档来完成的。那么这两个人和开心麻花团队呢，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哈。那么之前呢，我们听到的《一次就好》就是这二位创作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次成功合作哈，所以说这个《羞羞的铁拳》配乐呢，后来也给了他们。这一次呢，董冬冬和陈曦负责的工作呢，也比上一次合作呢要多。影片《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其实原创音乐不多，大部分时间呢都是直接用的经典老歌做配乐，是吧？其实呢，一开始我们也就想哈，其实一部《夏洛特烦恼》里面的歌就能做一期节目了哈，嗯，有机会我们实现一下。但是呢，这个《羞羞的铁拳》里面没有歌词的纯音乐就多了很多，同时呢，董冬冬还亲自现身演唱了一首插曲，叫做《我很满意》，各位是否还记得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我很满意》的歌。 全抹了雾，卖力对眼珠，花开花落是什么速度，破土而出用什么力度，微笑欢呼心中有数，骄傲是全部。人生这款游戏我如何玩得下去，最重要一个问题，看你怎么发力。不管我是打太极还是来一场拳击，我尽力全力狠狠一击，只是为自己满意。你不费吹灰之力，我略尽鞭破之意，谁手无缚鸡之力，我助他一臂之力，非九牛二虎之力，是排山倒海之气，用尽洪荒之力。我非常满意，不用登峰造极，我非常满意，我赢了自己。将欢呼跌倒一堆土，统统想把群魔乱舞，卖力的演出。花开花落是什么速度？破土而出用什么力度？微笑欢呼心中有数，骄傲是全部。人生这款游戏我如何玩得下去？最重要一个问题，看你怎么发力。 我很满意，来自董冬冬。 我们呢再来说一说开心麻花这部新影片《西红柿首富》。这个西红柿呢不是咱们吃那个西红柿哈，红呢是彩虹的红，市呢是市区的市。如果说仔细看夏洛特烦的朋友应该还会有印象，夏洛生活的那个城市呢就叫西红柿。和夏洛特烦恼还有羞羞的铁拳不一样，这一次的这个西红柿首富呢不是改编于舞台剧的电影，而是一部翻拍片。翻拍的是哪一部呢？是来自1985年的美国影片《酿酒师的百万横财》，讲的是业余足球队的守门员王沈腾因为比赛失败，然后呢被开除离队，处于这个人生低谷的他，但是呢意外收到了一个月花光10亿资金的挑战。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刺激哈？故事框架呢和原版的影片呢几乎是一样的，不过呢在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上做了很多本土化的处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部影片的推广曲，来自赵雷演唱的《彩虹下面》。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咱们为大家送上的说电影的电影内容呢就是羞羞的铁拳。好吧，明天同一时间11点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继续走吧，声在把我召唤，这里有与世无争的娇艳，娇艳的花开满山间，雨后山谷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方向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